委员巴尔加雅和卡尔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包括禁止有关人员入境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冻结其在华的财产，以及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其交易。谢乐坚重申，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无权利、无资格横加干涉。美方应该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干涉新疆事务同中国内政。中方将会视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反应。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未有缓和迹象，当地酒店和娱乐业界促请政府未来几日尽快就是否收紧英格兰地区防疫措施作出清晰决定，以便业界作出安排。距离圣诞节净系剩低几日，首相约翰逊星期一召开内阁会议之后，未有如外界预期宣布防疫新措施，即是话政府将会不停地审视数据，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英国星期一新增91,7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为防疫情蔓延，原定除夕夜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以及节日多场的主要歌舞剧已经取消。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雷伊已经在南海北部减弱为低压区，预期相关的残余云雨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升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10.8，美团229蚊升9.8，阿里巴巴113.9跌6毫，盈富基金23.1升2毫，小米集团18.4升7.8，京东集团273.4升4.4，药明生物88.7升3.55毫，快手78.65系升5毫，比亚迪股份256蚊升4.4，建设银行5.26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1，英镑10.329，瑞士法郎8.481，澳元5.556，加元6.03，新西兰元5.263，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6.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7点，系升579点，港金报16,700蚊，跌2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96.6美元，卖出1,7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啦。有一单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丁九。另外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啦，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呢就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咁就係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啦，係有坏车阻路㗎，慢线受阻，龙尾就去到铜锣湾避风塘。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接近西湾可泰安楼，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深华索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丽港城的了。路面情况在港岛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和上大老山之路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康宁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相当多车，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另外尖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分别排到去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和呈祥道近丽景山路的。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博愛交匯處擠塞的，龍尾去到博圍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揸車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下午的5:44，明早日出時間早上的6:5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70年代许冠杰的铁塔灵魂是最有情怀都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的歌词写出了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登在彼邦，唤起了对香港这个家的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嗱，咁我哋继续关注翻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嘅结果啦。咁立法会已经系产生咗咧，就系新一届90名嘅议员啦。咁见到咧，就而家坊间嘅评论都系关注到咧，以新一届嘅立法会嘅组成啊，究竟系咪做到理想中嘅五光十色咧？嗱，一方面咧就见到系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咧，咁喺寻日发表嘅声明咧，都系提到话新一届当选嘅议员个构成咧系多元均衡、专业同埋五光十色，咁啊，港澳办嘅呢个嘅声明啦，亦都讲到话今次嘅参选者嘅背景系多元啦，前所未有啦，政治光谱五光十色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见到譬如话啲嘅非建制派嘅人士，譬如话狄志远咁佢虽然喺呢个嘅社会福利界系当选，但系就形容自己咧就系1:89啦，吓，即系形容咧就系其余个89名嘅议员都是建制派。咁而另一方面咧，就落败咗嘅地区直选嘅冯检基咧，都担心咧就话新一届嘅立法会会变成一个一言堂啦咁。 咁究竟點樣去理解今次呢個新一屆嘅立法會嘅組成咧？嚇，咁究竟係咪叫做五光十色咧？係咪大家達到理想中個效果咧？ 喂，其實咧就五係個立法會組成係咪五光十色？當然呢個一陣間可以討論啦。我咧就對於呢次立法會選舉咧就關注，其實有五方面嘅問題。五光十色，即係立法會嘅組成，其實係其中一個問題嚟嘅。其他有四個問題咧，一間可以請教下嗰啲即係專家啦，佢哋一個咧就係、是、究竟選民嘅組成又會今次係點，將來又點咧？依個就選民方面嘅。第二依、這個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咧，我哋關注咧，其實有好多政黨今次有上有落啦，有從無有零由零變有啦，即係咁樣。究竟對依啲政黨嘅內部發展又會有咩影響？依個第三方面嘅關心，當然仲有兩個問題，我就要問翻個歷史同埋問將來啦。歷史就當年咧有個待住先嘅八三一決定，仲有一個雙普選，最終會達到依、這個今次白皮書仲係強調依點，即係中國出嘅白皮書。咁我哋有好幾個問題都值得討論嘅。不過我哋可以首先先專注立法會嘅組成係咪五光十色先？即係我哋可以咁樣嚇 嚇。嗱，今次咧就亦都有唔少嘅評論咧，都係講到話嗰個當選嘅議員嘅組成咧，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啊、界別啊，咁啊達至到咧係選制裡面嘅廣泛嘅代表性啦、包容性啦、均衡參與同埋公平競爭啦等等。咁就由此咧就論證今次嘅新一屆嘅立法會嘅組成咧就係五光十色。 唔係，我諗要講清楚咧，就參選咧，我覺得都應該可以算係五光十色嘅。不過最後咧，贏咗個選舉咧，就可能係一對八九啫，即係咁樣嘅嚇。 咁啊，今朝早咧，咁啊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偉珠咧，都喺節目上面都講到話啊，其實咧就今次咧只有一名係嚟自非建制派嘅人士當選咧，就並不是原本嘅設計嚟噶。咁啊，估唔到咧就係非建制派嘅支持者冇出嚟投票嚇。咁啊，原本嘅設計係點咧？而家係咪真係未達到原本嘅設計嘅一個目標咧？ 咁啊，所以我就話咧，要分翻開，就話咧嗰個五光十色咧，就話即係嗰個參選嘅制度咧，都仍然容許五光十色，或者都係反映咗五光十色。咁啊，選舉啊要靠選民噶嘛，咁如果選唔到五光十色就唔關事，即係咁。究竟係咪咁咧？我諗可以聽下嗰啲參選人點睇呢個問題啦，嚇。 或者都容許我咧，就係引述一啲外國嘅一啲意見啦，咁同埋咧就係國家嘅回應啦。嗱，見到咧就係五眼聯盟國家嘅外長啦，即係講緊係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同埋新西蘭咧，就發表咗聯合嘅聲明啊。咁就係對於香港嘅選舉制度嘅民主元素受到侵蝕咧，係表達嚴重嘅關注嘅。咁而咧就係見到譬如新華社咧亦都發表一個評論去到回應啦。咁就係話咧呢個聲明咧就係五。國去干涉中國內政同埋香港立法會選舉嘅又一例證，再次印證咧就係五眼聯盟嘅色弱同埋色盲同埋弱視，就無視話佢哋咧就無視踴躍投票嘅百萬港人，無視五光十色嘅當選人啊！咁大家點樣睇今次嘅選舉結果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下，大家覺得新一屆立法會嘅組成究竟係一個應該點樣形容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请你其中一位当选人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选委会界别嘅当选人，亦都系经民联嘅成员梁美芬啊。梁美芬你好， 你好 啊，梁美芬你好，系 你又会点样形容新一届立法会嘅组成呢？ 我认为咧新一届系非常富广泛嘅代表性。那个成员嘅组合咧就系、是、少咗。一啲政治嘅對立，特別係話你究竟係係咪反對國家啊咁樣呢一種嘅政治嘅對立咧，就係唔係一個議題，而係咧大家都係接受同埋尊重一國兩制，咁即係話我哋或者係符合愛國者治港嗰個組合，但係喺組合嘅下邊咧，即係一國兩制呢個精神底下咧，其實佢係充滿不同嘅。這個均衡參與體現在哪裡呢？其實大家那個從行業啦、從出身啦，你都看到有不少是政治素人啦，我們所謂的。咁當然有部分都是有政黨或者是有經驗的從政的人。咁我覺得呢， 呢四十人咧，系将来喺呢个特别嘅界别，应该系呢一次完成选举工程嘅其中一个最大嘅特点嚟嘅。 嗯， 会系一个比较政治稳定嘅力量嚟嘅，我觉得系咁咯。 你觉得以前嘅立法会选举未做到各个界别都各个界别啊阶层啊都有参与嘅情况咩？ 我自己系直选出身嘅啦。 嗯， 我系一个喺大学教法律嘅学者啦。就參與嗰個地區直選咧，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地區直選嘅洗禮咧係好嘅，啊，亦都令我哋咧係學識咧民生無小事啦，啊，亦都我好多人話係謙卑落嚟啦。但係同時咧喺呢過去13年我經歷到嘅咧，亦都係咧嗰個直選因為以嗰個選舉係壟斷咗嗰個內涵啊。咩叫民主選舉呢？其實最重要就係話，你希望選到啲人出嚟，佢係有質素，而且咧係真係為民生福祉嘅。但係過去13年咧，我覺得嗰個民主嘅進程唔止係冇進步，而係退步去到劣質化，即係話一樣樣嘢咧都用政治嘅顏色，甚至俾機會入到議會咧，佢都以破壞為目的。咁呢個咧係完全係否定咗咧所謂嘅選舉嘅真正嘅內容。 嗯，但你頭先你頭先講話即係而家嘅選舉啊制度啊，咁就達至到係各個界別都可以均衡參與，有唔同嘅一啲背景啊、專業人士啊、唔同階層嘅人士可以。但以前嘅選舉其實都有商界嘅代表、基層嘅代表、專業人士，即係你自己係大學教授都係選到啊。咁以前都其實都有唔同界別喺度啦，係咪？ 嗱，我頭先咪剛剛講咯，第一屆我參加。就不如第三屆啦，我而家第四屆，第三屆就不如第二屆，第二屆不如我第一屆去參加嗰陣時，就係、是、政治嘅氣氛咧，就係劣質化嘛。 嗯， 我哋2008年嗰屆咧，我覺得我仲算係喺頭三年咧，係體會到議會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家有一啲議會嘅精神啊，大家就算係不同意見啊，都唔會純粹從顏色啊。咁其實嗰陣時咧，我覺得個氣氛咧係健康同埋正常嘅。但係跟住過去呢七年咧，簡直慘不忍睹嘅，係越嚟越差嘅，係去到最後呢三年咧，根本就唔喺度議政嘅。無論你係乜嘢嘅背景啊，佢哋譬如啊，我哋形容下反對派嗰啲，有啲好。好相信用攬炒啲，無論你係律師啊或者乜嘢背景，完全都唔敢啊偏離佢嗰啲咧係攬炒嘅理念嘅，唔敢講啊，或者係一入嚟亦都係要係打響鐘啦、啊，即係我好失望，我講俾你聽。所以咧，我覺得呢一次完善選舉工程咧，冇辦法，我哋一定要一定要重回正軌啊，矯正翻呢一種嘅即係失衡或者失落咗嘅方向，制度系可以继续演变嘅。如果我哋呢一次四年，我系好相信咧，因为咁多不同嘅专长嘅人咧，真系精英嚟嘅，佢哋应该亦都会透过四年咧，从专业人咧，亦都要演变成为政治人嘅，好似我咁，即系话会去面向市民啦。佢要喺政府嗰度，佢要喺立法会提议案啦，监督政府啦，同时亦都系促进咧政府。嗰、那個施政嘅，喺四年嘅磨練咧、我覺得咧，我哋係喺呢四十人裏邊咧，係會可以協助促成喺社會嘅縮影嘅不同。 梁美芬啊，我有兩個問題想即係同你研究一下。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第一咧，我聽你個解釋咧，就你覺得嗰個五光十色咧，其實唔同人咧就講緊唔同五光十色，可能個期望啊，即係一個咧就你而家講緊嗰個五光十色咧，就喺愛國者治港下邊，同埋重回正軌下邊，即係有均衡參與，即係依個五光十色啦。咁啊，依家我諗西方或者有部分人講緊個五光十色咧，係真係講緊藍同黃嗰啲。嗰啲五光十色，咁咧就即系同埋，但你就會覺得依個咧其實係一個政治撕裂，同埋就會使到成個民主劣質化嘅一個誘因嚟嘅，即係咁樣。所以大家個五光十色其實係唔同嘅，係咪嘅意思咧？ 容許我講下咧，西方其實西方嘅社會啦、國家啦嚇，佢哋係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咧咁快就。 即係叫做急不及待就抹黑咗我哋呢次嘅完善選舉工程之後嘅選舉嘅。點解咁講呢？即係我哋係用會用四年去證明呢，其實新嘅制度係更加適合香港。一個優質嘅民主制度係一定要符合香港民生福祉嘅。咁你去到2019年已經係停頓曬啦啲嘢，根本冇有呢嗰啲根本就唔係民主自由人權可言啦。咁你投票啊都怕生命受威脅，所以去到咁嘅即係情況呢，修正呢個制度是必然的，這個是為社會和市民好的。但是呢，我認為一件事，今次的選舉是給人自由去投票的，他去放棄他自己去投或者放棄去參選呢，他不怪得別人的，而是因為我認為都有國際的力量在這裡，還有香港有一批仍然相信攬炒的人不斷呼籲人不要去投票，甚至是投白票，唔好參與。其實呢，我知道呢係國家同埋我哋立法會政府去修改呢個制度嘅初心呢，一定希望佢哋踴躍參加。其實大家都積極去鼓勵有一啲唔同政見嘅人去參加，佢哋唔敢參加，有啲同我講呢，就係即係因為嗰個氣氛呢，大家佢哋而家要捆綁嘅。 Okay. 你咁你諗下，參加咗呢啲外國即刻要咁樣去鬧，咁冇人敢參加啦，係咪？咁我希望佢哋呢係即係不要急不及待去干擾我們的民主進程。我覺得我們的民主進程是要邁向優質的民主進程，是真的看結果，我們提出來的方案是否真的更加有效，對於土地房屋增加供應，對於是、長者退休那個福利是否改善，對於青年人是不是真的向上流，增加了他们就业创业的机遇，教育是不是更加好，这些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是 不是生吞活剥西方的制度的。 即是简单地说呢，就我们需要时间去证明这个重回正轨呢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一个正面作用，现在太早落结论西方，同埋你就觉得你有信心呢，就在这几年之后呢应该更加多选民会出翻嚟参，即系去投票，去选出佢哋认为即系合适嘅议员啦。咁我依家跟住呢度我就有个问题啦。如果真系系咁样嘅情况下边咧，其实今次内地都出咗呢个白皮书啦，再一次。咁我觉得成嗰个作白皮书好长啦，但系有一句又好吸引我嘅，就系话咧，佢系相信最终咧喺重回正轨嘅情况下边咧，系会实现翻双普选嘅，即系行政长官同埋全部立法會議員，咁你都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啦。你覺得依件事會喺幾耐之後會發生，同埋你覺得香港嘅市民會唔會有信心依一件事喺不久嘅將來會出現呢？ 信心係來自於了解同埋大家嗰個落實嘅情況。我可以講，我係喺過中有參與嘅2005年嘅政改。2015年的政改，國家是很大的決心，希望給香港呢是雙普選。而我們呢，我都有80頁紙的建議書，我參政從政都是為了促進這件事。所以這個決心是落實基本法裡面講的最終目的呢，其實當代的領導人、上一代的領導人都是很有決心，只不過香港的反對派你根本就不懂玩，又不懂個國情，應該屬於是搗亂了，即係去到冇辦法，而家我哋要執翻正啲嘢咧，你呢個手術做咗，本來愛國者治港，老實講係天經地義，好似空氣咁。邊個國家嘅從政者唔係要愛國先？我去參與黃埔區選舉啊，都要愛黃埔啦，係嘛？你有咁大嘅資源嘅影響，所以咧愛國講愛國者治港好反感。咁當然啦，佢係愛國啊嘛。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中國嘅一部分，香港嘅政治選舉，梗係要愛國者啦。愛國者治港落實咗之後，我相信國家對香港咧係會有更大嘅信心，尤其是而家咧，甚至包括埋好多政治素人，佢係好高質素嘅。老實講咧，隨時政府都追唔住嗰啲嘅 proposal， 互相就會影響咧，會加快速度嘅。即係我好相信咧，呢個效果好快就會體現出嚟。所以喺呢一度咧，我相信市民咧係一定感受到我哋嘅議會已經同以前係唔同，唔會再恨鐵不成鋼噶啦。而喺咁嘅環境底下咧，我自己的從政經歷，譬如我去黃埔區都是的、 okay. 市民去到最後呢，他會轉變的，誰個實質上做到事，他慢慢他又支持回你，他又會呢不會再被人誤導。 我認為呢、這個板塊的比例呢它慢慢會轉移，而從而呢他是會覺得不投票是很浪費的，原因我們議員當選的都會是、 嗯 okay、 如果我有1300多個我想我會好重視佢嘅意見啊嘛。 係、嗯，我想好快問多一條問題咧，就係嗱嚟緊你都講啦，即係議會會有好多嘅新任嘅議員啦。咁啊，即係雖然都仍然係有政黨咧，就係嘅成員喺度啦。咁但係嚟緊會有40多人咧，都係冇政黨背景或者係啲小嘅政團咁。點樣理解嚟緊嗰個議會嘅合作咧？咁政府嚟緊要去到推動一啲嘅政策，可能。即不是先看政党，因为即可能一些的散收收的议员就占的议席更多一点，怎样看呢？ 我相信呢日后呢其实政党那个所谓要跟政府用票数的数量去交易啊，或者什么呢，政治的现实是这样的，你知道是不是每个政党代表不同的板块或者利益。第頭是會少很多，因為沒有一個政黨是有壟斷性的了、嗯、沒有。第二呢，這個40人的選委會，我自己看到從設計到現在今天落實的情況，去到這麼多不同的精英去參與呢、 okay. 其實這一個板塊40席呢、嗯、好是應該所有的成員都要超越政黨的利益、 okay. 去為香港的利益呢去做協調， 好 和達成共識的。 好， 所以呢，時間關係，將來呢、嗯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機遇是多很多的。 好，唔該曬梁美芬啦，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啦，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陳景瑤報第一節新聞。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二起进一步收紧所有政府雇员的已接种疫苗取代定期检测安排，并将会在明年2月中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因工作相关目的进入上述处所的政府雇员都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仍然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政府雇员将会由现在每星期检测一次，收紧为每3日一次。另外，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延长14日，到明年1月5日。政府又说将会考虑扩展疫苗气泡的适用范围至所有受规管处所，同时亦都会考虑适当的豁免安排，并视乎疫情防控需要考虑进一步放宽疫苗气泡处所的营运限制。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输入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其中7名患者都是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6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包括1名机组人员。另一宗个案从巴基斯坦抵港，感染 L452R 变异病毒株。1名54岁患者住在大埔太湖山庄18A座，他在今个月15日在香港的检测呈阴性，第二日前往美国，并在今个月19日回香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没有病征 ，CT 值少于30。政府已经将他在潜伏期在港曾居住和到访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由于卡塔尔航空营运由多哈飞抵香港的航班，在7日内有5名乘客确诊，当局禁止卡塔尔航空营运的客机听日至下个月4日从多哈坠落香港。至于初步确诊少过10宗。涉及民主派初选案的前学民思潮发言人黄子月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近10个月，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申请。法官杜丽冰准他以现金50,000元和其丈夫提供人士担保50,000元保释。保释条件又包括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和住在报称地址和遵守宵禁令等。他又不得直接或间接作出发放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构成违反国安法的言论和行为，另外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联络任何外国官员和议员，以及任何级别的议员成员等。马来西亚几十年一遇的洪灾增至至少14人死亡，连续几日的暴雨导致8个州广泛地区水浸，一些城镇局部淹没，估计超过51,000人要离开家园暂避。东岸的彭亨州是重灾区，首都吉隆坡所在的雪兰莪州居民的生活亦都是受到严重影响。 雨勢昨日開始緩和，民眾在洪水退卻之後回屋企點算損失？政府應對災情的手法惹嚟公憤，不少人批評當局和民防部門作出太少警告，救援工作反應太慢。官員說數以千計的民眾聚集在臨時避難中心，擔心新型肺炎病例因此激增。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之前，近住东港中心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走咗噶啦，但系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嘅东区走廊去柴湾之前，东港中心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消散緊嘅龍尾排到去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咧呈祥到去荃灣蝴蝶谷道就曾經發生過意外事故，咁啊消散緊嘅龍尾都去到思瑞之路，亦都係相當之多車嘅，同埋而家咧好多地方嘅交通都係相當之繁忙嘅，咁啊揸緊車你咧要小心同忍讓啊！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天美道，西行排到去維園，去到維園道啊，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灣仔之路嘅龍尾分別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裡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去这个将军澳方向呢，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㗎啦。港岛路面而家上环嘅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线呢，近住顺德中心临时街一带都多车㗎，龙尾去到灶卑离街。九龙方面呢，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同埋大老山隧道都系分别多车，龙尾接近开源道。新界呢，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湾公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交汇处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之前嗰度咧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而家深井段至到丁九段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仍然系多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坳头至油潭尾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慢车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城隧沙田出口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梁思申只身前嚟东海，见到12年冇见嘅宋运辉，而宋运辉见到佢都觉得好惊喜，仲借咗套工作服俾佢，一齐参观下东海厂添。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的就是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就著是五眼聯盟國家的外長的聯合聲明，看到特區政府是作出一個強烈反駁的一個聲明，就說到話就是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就來自不同的背景和政治光譜，它的多元性是彰顯到經完善的選舉制度的廣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說是針對西方國家的相互勾連，對於香港立法會選舉說三道四，對香港民主法治指手畫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是表示堅決的反對和強烈的譴責的。咁好啦，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而家嚟緊啊新一屆嘅立法會嘅組成呢，係咪達到大家即係心目中嘅五光十色呢，還是你有咩嘅咩諗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㗎。嗱，而家電話旁邊呢就有聽眾譚先生喺度。譚生你好。 係譚生你好。 啊好，兩位好。 係請講。 咁嘅我想發表一下啲意見㗎。咁呢後即係後先聽到梁美芬即係猛讚誒呢屆嗰啲立法會議員咧點樣高質素啊咁樣咧，但係你哋有冇留意睇下嗰啲擂台咧，真係醜態百出喎！嗱、你就講呢個港島東嗰、那個梁希啦，西環站佢竟然間起咗幾嚇三十幾年， 西灣河佢講緊 嚇，西灣河係啦，西灣河係啦，嚇 佢之後有澄清翻嘅，佢係想講小西灣啊。 咁樣咁佢自己反駁，即係你信唔信係一件事啊？咁嗱，好似嗱，另外一個啊，吳秋北咁問佢三條問題，關於區內嘅三條都答錯曬。 嗯。 啊，咁另外啊，周浩鼎咧，好似闊富麻街咁樣，咁你話呢啲質素嘅議員，你話俾佢喺香港嗰度，即係入咗立法會，你話有咩好嘢咧？ OK， 好啊， 你分喺度猛，即系猛咁喺度唱好冇用噶嘛。 OK， 好多谢晒谭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埋冯女士嘅电话先。冯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啊。 系，我想讲咧，其实咧立法会咧喺今年内咧，我哋其实都过咗成24年啦。旧嘅嘢我已经睇够啦，尤其是2019咧，即系如果唔系咁样有呢啲咁嘅社会嘅运动咧，我都唔会去睇呢個直播嘅立法會，但係當我睇咗成半年嘅立法會咧，係完全冇議過政嘅，一條產假都要搞咁耐，總之爭取到，咁好啦，而家我哋大家可以破舊立新啦，咁我哋就睇一睇立新咗之後，同埋而家有咁多素人啦，我係咪睇下佢哋嘅議政能力，佢哋嘅表現咯？其实有得比较的，大家即不需要说因为我们得135万人去选举，就觉得这个选举是即不值得去尊重，我觉得不应该。 Okay. 好，唔该晒冯女士的电话，一位就关注到就是这个的新任议员的质素，另一位听众就关注到就是以往那个的议会的状况和现在那个比较，究竟是不是改善了呢？ 是你要给一些机会新人去慢慢学习，同埋即是当然有些人说依家做議員都先至學習，咁但係無論如何，你個新制度裏面都有一批新人咧，你都要睇下依批新人嘅表現嘅。 嗯，其实咧都睇翻咧，就譬如头先我都引述咗特区政府咧，就系、是、反驳五眼联盟嘅声明啦。咁咧讲到话新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嚟自唔同背景同埋政治光谱啊。咁点样理解咧？即系系咪真系嚟自唔同嘅政治光谱咧？当然咧，即系有啲人就会形容啦，即系而家系一个嘅非建制派就对89名嘅建制派咁。咁係咪嚟自唔同嘅政治光譜呢？咁但另一方面，譬如頭先阿梁美芬都所講，咁而家嘅選舉制度係落實愛國者治港，係愛國者治港底下嘅一個新嘅選舉制度。咁係咪就係就正正呢個嘅政治光譜就係嚟自愛國者治港呢個嘅原則底下嘅五光十色呢？咁 我諗依家個問題個前提呢，可能大家講緊唔同嘅嘢，即係我諗我哋國家咧就講緊咧，香港係實施一國兩制，咁一國兩制就應該天公地道咧，就係愛國者治港嘅。如果係偏離咗呢個制度咧，就要重回正軌啦。 咁所以今次嗰個新嘅選舉制度咧，其實係想俾翻愛國者治港喺咁嘅條件下邊嘅五降十四，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個邏輯應該係咁樣。但西方咧就可能用佢哋嘅制度咧，就認為世界上最民主嘅制度就係佢哋嗰套制度，咁佢就用呢個嚟去對比咧，就話我西方嗰個五光十色嘅體驗唔到喺香港，即係咁樣。咁咧依個有少少雞同鴨講嘅問題嘅，即係依個第一。咁至於對於香港好唔好咧，依、這個就另一個問題啦。依、這個就要睇下舊嘅制度究竟對香港好唔好。新嘅制度依家就未驗證啊，但我哋都應該要俾時間去睇下咧，依、這個新嘅制度究竟對香港，所謂香港好唔好咧，就係話佢能唔能夠真係落實到一國兩制，使到香港嘅經濟民生以至到政治都有進步。咁我諗呢個就係我諗最大嘅核心問題。 但係跟住落嚟咧，就要可能要睇翻咧，就係真係睇翻今次投選舉嘅投票率啦嚇。咁今次嘅選舉啦嚇，咁有如果以地方選區嚟計啦，咁就有135万嘅選民係投咗票，咁、那個投票率咧就30.2%啦。對比起上一屆嘅立法會選舉2016年咧，咁當時咧就有220万嘅選民投票，咁投票率咧就58%啦咁。咁嗰28%嘅選民，又或者係咧講緊就係80万啦，即係嘅選民，咁佢哋冇出嚟投票，咁佢哋嘅意見係乜嘢？佢哋嘅意願係乜嘢？佢哋嘅聲音又能唔能夠喺新一屆嘅立法會裏面咧，就係有人代佢哋發聲咧？ 我覺得就咁樣，即係話，當我頭先講，我另一個好關心咧，就係個選民嗰個心態同埋喺未來一段時間咧，會唔會有轉變？我相信任何選舉都希望多啲選民出嚟投票嘅。咁依家一個新制度，有啲人咧可能有猶豫，或者受咗頭先講咩影響，咁所以佢唔投票咧。我覺得依個都係可以即係理解，但係咧最重要就係未來依幾年咧，即係選民係咪覺得佢哋有一個意欲咧，係覺得？他們要出來投票，還有他們覺得他們可以選到他們心目中好的一些議員作為代議政制，就是這樣。那這個呢，我覺得都是要一路看。但是今次我想有些我相信有些包括建制派的一些的專家的分析都認為去到 30% 都算好的了，他們可能出最初嘅預計仲會少過呢個數目嘅添，我覺得佢哋 咁就要睇下咧今次嘅地方選區嘅選舉啦嚇。咁其實都10个嘅選區其實都有咧非建制派嘅候選人咧係參選嘅。咁睇翻佢哋，但佢哋嘅結果咧就全軍覆沒啦嚇。 同埋投佢哋嘅人都比我想象當中少啊，所以真係嗰啲人都冇，即係佢啲所謂佢嘅支持者都可能冇出嚟投佢哋，即係咁樣。 咁就睇翻，就算係即係喺非建制派攞到得票比例最高嘅一區，譬如九龍西嘅馮檢基咁啦，咁佢嘅得票率咧就13.6%嚇，咁都係咧係都係仍然都係落敗啦。咁而最低票嘅一啲嘅候選人咧，更加係只係即係唔夠3%啦咁。咁點樣睇今次嘅情況咧？即使咧就已經有呢個嘅非建制派嘅候選人啦，咁但係以往可能係投開非建制派嘅一啲嘅選民，咁可能咧都唔再投佢哋啦。咁代表住佢哋對於嘅呢啲嘅候選人嘅意見啦，還是佢哋對於成個嘅選舉制度嘅意見咧？咁又點樣去到咧？係分析呢個結果，同埋即係向佢哋去溝通，即係去到叫做挽回佢哋對呢個制度嘅信心咧嚇。咁呢個就係我哋轉頭咧就繼續討論落去嘅時間啦。 不過有個數字你都要留意喎，建制派嘅得票比2016年係多咗喎。即係話即係支持建制派嘅人都多咗。 嗱，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就要亦都邀請咧其他嘅朋友同我哋傾偈噶。 英式英語1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过，你话事啦，我哋可以点样讲得系正经同埋好有礼貌多少少咧？今日讲到一个相关嘅 expression 就系 at your convenience， 呢个大家可能喺电邮咧、工作上咧都会见得多啦。at your convenience， at your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c o n v e n i e n c e， 咁个意思咧就系咧 随你方便啦。譬如我话约咗人买卖啦，后嘅交收啦，我可以话 We can meet anytime today at your convenience。咁就系咧，今日咧你想几时交收都 OK 噶 ，at your convenience。另外仲有一个相关就系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就系咧，我咧就觉得咩时间去咧，随时随地都得嘅，但系最好咧就越快越好啦，咁样。OK，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E A R L I E S T 最早咁计。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民主思路嘅召集人汤家华。汤家华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嗱，今次民主思路咧就派咗两位嘅候选人去参与地方选区嘅选举啦。咁就一位系陈俊雄，一位咧就系黄永浩。咁但系咧都落败嘅。咁、那个得票率咧就系、是、黄永浩咧就攞到3.8%嘅选票，陈俊雄咧就不足3%。点样理解今次嘅选举结果咧？ 我觉得今次所有非建制派都应该系差唔多嘅同一命运。如果你睇翻新界东北咧，其实就系泛民嘅票仓嚟嘅，喺过往都系全香港嘅泛民投票率系最高。咁但系今次咧就个有效投票率只系得28%，就未计咗有大约3500张废票或者白票。建制派所得嘅总票有效票数应该系26%。咁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就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嘅票数呢就只係得2%。咁你可以想象得到3%都唔到啦，咁所以就呢、這个得票率係比较低，呢、這个係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咁当然啦，呢、這个亦都係同我哋有啲新面孔啦，同埋我哋一啲政治嘅立场係第三路线未必係咁多人認識或者認同，咁呢啲都係我哋面對不斷面對嘅困難嚟嘅。咁就當然咧，我哋係唔希望見到啲咁嘅結果嚇。咁但係相比上一屆咧，其實我哋上一屆我哋都係推薦兩位成員出選，兩位嘅保證金都被沒收，因為都攞唔到3%。咁就係喺今次嘅疫情同埋政治環境更加惡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唔對呢個選舉結果係感到非常之失望。咁但係我亦都唔會太過分怪責兩位成員，佢哋都盡咗盡大努力。咁但係就形勢啲人求啦，只可以咁講。 你覺得係咪代表住選民對於你哋提倡嘅第三道路未必認同咧？ 呢個可以係嘅，絕對可能係。咁但係我哋倡議呢個即係政治理念，我哋覺得係唯一一個正確嘅政治理念。我哋亦都唔應該淨係單單睇呢個選舉結果去作一個決定，究竟個政治理念係啱或者唔啱。選舉結果好當然會好嘅，對於我哋推廣呢個正確嘅政治理念係當然會有好大幫助。咁但係目前就似乎未攞到即係我哋預期嘅進展，我覺得呢個係感到可惜嘅，因為我哋嘅倡議嘅立場咧，其實係非常之合理。我哋倡議要根據呢個基本法條文之下，爭取最高空間嘅民主進程。我哋希望可以维护到基本法之下所保障到嘅所有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呢啲咁嘅政治理念，我觉得系相当正路，亦都睇唔到点解有人会认为系不值得接受。 汤亚华，不如我想咁样讨论好唔好？即系嗱，先唔好兜喺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嗰个政党或者嗰个嚟睇个问题。即系我哋或者而家今次系，亦都今次都系新的選舉制度的落實的第一次啫，咁我哋不如試下向前看，即係咁樣，即係試下去預測嚇。嗱，即係我哋睇到一個新的選舉遊戲規則咧，就自不然咧就會產生咗一種新的政治生態 同埋選民心態，即係我覺得呢個一定係噶啦嚇，只不過係幾大啫，係啦係啦。好啦，咁我想從三個角度睇下你嘅睇法點。嗱，第一個問題咧就正如頭先講啦，因為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咧就強調愛國者治港啦。咁咧依家又有一批咧就叫做第三路線或者叫做非建制派。好啦，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問你點睇呢啲第三路線同非建制派同愛國者治港？究竟呢样嘢咧，系点样会造成嗰个未来嗰个五光十色咧？呢个第一个问题啊，我讲晒三个问题先。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如果我哋依家睇到嗰个政党嗰个板块咧，喺九十人当中咧，其实都系占嘅比例系会细咗嘅，或者咧特或者嗰个游戏规则都强调咧，就唔好太多劣质嘅政治化咁样。咁對於政黨政治嘅發展，會唔會係有所削弱？同埋將來嘅政黨政治仲有冇空間咧？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話喺咁嘅情況下邊，即係話咧呢種新嘅五光十色同埋一個政黨政治嘅新嘅生態情況下邊咧，你估啲人出嚟參政，佢哋會點樣選擇？啲選民又可以又會點選擇咧？即係我哋向前看。 我覺得你三個問題嘅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啫。 係 任何政治制度咧，都係應該喺一個合理嘅政治環境之下去實施。一個合理嘅政治環境咧，其實喺香港嚟講係即係確保到國家可以安全，國家香港行使到主權，同你有唔同嘅政治理念或者爭取民主。或者是希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完全不應該有矛盾的，既然完全不應該有矛盾，就不應該將他們放在一個對立面，不應該說因為你爭取民主所以這個制度就不容許你參選，完全不應該是這樣的。目前有沒有這個即是矯枉過正呢？因為19年的事件，我覺得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我自己個人察察覺到呢，就喺今次個原意係要確保即係維護國家安全，令到即係所謂愛國者可以治港，呢啲咁嘅要求全世界都有，我唔覺得係咩特別。但係喺呢個即係新嘅提名制度之下咧，我懷疑可能有人會將佢或者係利用呢個咁嘅制度咧，去更加符合自己個人私利嘅要求啦。或者是個別即係政客嘅要求啊，或者政黨發展嘅要求啊，因而咧係局限咗某一類人咧係參選。我唔希望依個係即係依個情形有發生。咁但係你亦都難保一個制度咧喺依個實施嘅方面咧係未必會，即係我哋暫時唔好用濫用呢個字啦。就未必是會根據原意咧，係可以落實。 即係你嘅判斷咧，係今次有矯枉過正或者係鐘擺過龍嘅情況。 係啦，我覺得依個我哋應該要留意。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提名唔需要咁嚴厲嘅，因為我哋始終都有個資審會啊喺度把關。咁如果你話提名，即係每個界別只需要一個提名，可能會容易一啲。大家唔好忘記咧。建制派去攞提名咧，唔應該大嘅困難，即係始終都係啲自己人啦。但係非建制派咧，第一佢可能認識唔同嘅板塊嘅選委咧係唔深，甚至可能大家有牙齒印。你叫佢去翳佢哋攞兩個提名，即係兩個唔同嘅選委嘅提名，未必係咁容易做到。加上今次嘅提名團其實相當短，第一個禮拜嘅時候咧，嗰、那個提名委員會咧就相當審慎。委員相當審慎，咁到第二個禮拜咧，時間已經好迫切啦。咁到你揾到即係我講緊啲非建制派嘅人士啊，咁佢識嘅建制派裏邊嘅人唔係咁多啦，特別係人大、政協嗰啲可能唔係咁多。到佢揾到嗰啲佢識嘅人嘅時候，佢就對唔住啊，其實上個禮拜我已經俾咗提名俾邊位，咁即係變相咧係令到佢哋去攞個提名係有相當大嘅困難。咁呢個係提名方面嘅問題。咁但去到選舉方面咧，即係無庸置疑咧，我希望選民都要明白，任何嘅選舉咧，都係需要選民嘅參與咧，只可以係即係完全成功嘅。咁如果你我頭先都 提醒咗大家嘅，即係以新界東北作為例子啊，可以睇到，即係如果你某一個陣營嘅選民認為佢冇興趣投票，因為佢即係心儀嘅政黨冇參加選舉，咁得出嚟結果就係今日嘅結果。喺呢個制度嘅設計之下咧，其實係史無前例地咧。是同以前的比例代表制啱啱相反。以前比例代表制呢就是着意令到政党碎片化。小的政党呢少少的选票就入到立法会了。这个新的制度呢是双议席单议制的制度呢，其实是推动这个所谓两党政治。 Okay. 如果两党政治从一个建制派和非建制派或者建制派和民主派去、okay. 去考虑的话，即是说两个派别都应该同样有机会最少攞到一席。 Okay, 換言之，喺呢個制度之下咧，民主派應該攞到十席。 好，時間關係，多謝阿湯家驊同湯家驊傾到呢度先。咁啊，我哋都多謝曬湯家驊咧，就係民主思路嘅召集人嚟噶。咁我哋都多謝曬湯家驊啦。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同坏车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管道之内，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家尖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系挤塞啦，揸车朋友啦，请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爱民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粉宝达控股、益达中国、基石控股、中国网络信息科技同埋常满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2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8点，系升咗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7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93，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报167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95.93美元，卖出179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啊，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火炭路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啊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到城门隧道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尖山隧道嘅。大埔公路上水近住火炭路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尖山隧道。咁啊，城门隧道现时去沙田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因为太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只是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排到去上乡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很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亦都是相当之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港岛路面红棉路上行现时就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金钟道上环的江乐道西天桥西行线近住 信德中心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大会堂。九龙路面方面，现时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住新蒲岗一带是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联合道。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都是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去沙田方向。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和大老山隧道的支路亦都是很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呈祥道荃湾近住蝴蝶谷段多车，龙尾去到苏屋村。 新界呢现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湾西站至到丽景段呢亦都系交通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就只是深井那段比较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坳头至到油潭尾段亦都是交通繁忙。将军澳的影业路现时去宝宁路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清水湾道。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在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吸毒会令你神志不清，吸毒会令你恨错难返，吸毒会令你抱憾终生。远离毒品可以令你身心健康，拥抱幸福人生。想知道毒品的祸害，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一起向毒品说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腊喺度啦。咁啊，大希腊啊，睇翻今次嘅立法会换届选举嘅结果咧，咁其实咧都见到咧有多名嘅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咧就系竞逐连任啦。咁但系咧就有两名咧就系连任失败嘅，咁就分别咧就系系呢个嘅纺织及制衣界嘅钟国斌啦就输咗，另外咧就系阿张华峰咧亦都喺金融服务界嗰度就系输咗噶。咁点样睇？即系一啲嘅嗰个政治版图嘅转换咧吓，咁其中咧啊钟国斌咧就更加系自由党嘅党魁啦。咁根据自由党咧，其实系佢哋要有立法会议员咧先至可以做党魁噶。咁换言之咧，随住钟国斌嘅连任失败咧，咁佢嚟紧咧就自由党都需要咧就系换党魁啦。 系。佢哋就有黨主席嘅係嘛，即係嗰個就唔使換嘅。嗰、那個 主席就張宇仁啦嚇，就連任成功嘅。 係咁啊，依、這個都可以直接同佢傾下先，睇下佢有咩睇法啦。即係可能佢我淨睇到佢話，因為個選民基礎換咗，所以佢就輸咗。個原因就係依、這個。 吓，咁睇翻咧今次嗰个嘅选举结果啦，咁譬如话头先咧就讲话诶，钟国斌咧就喺佢原属嘅纺织及制衣界嗰度咧就竞逐系连任啦，咁但系咧就输咗俾佢嘅对手咧陈祖恒噶，咁喺呢个嘅界别嘅选举咧，咁就钟国斌攞到咧82票，佢嘅对手咧陈祖恒咧就攞到172票嘅吓，咁佢都讲到话咧，其实嗰个嘅个选民基础咧的确系唔同咗嘅，因为咧新选举制度底下咧咁。其实那个选民基础咧就 系 少咗嘅吓，咁会唔会影响到今次阿钟国斌个选情咧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啦，钟国斌你好， 系， 钟生你好，系， 系，点样啊？点样分析自己今次嘅选举结果啊？ 嗱，你正话都有提及过嗰个选民基础问题，咁啊，我喺琴日传媒嘅记者招待会都提及过噶啦，我个选民过往咧。 就有三個組別嘅。第一個組別咧就係現屆而家個商會票啊，所以商會票得300票左右嘅啫。咁啊，另外第二個組別咧就係、是、喺工業貿易處登記咗做出口嘅紡織界嘅公司。咁呢度咧就有上一屆都有成2000間公司。咁啊，呢個就係我個選民基礎或者我嘅支持者就喺呢度出現嘅。咁但係而家就全部冇曬啦。咁啊，第三個組別咧就係、是、一個紡織學會裏面嘅會員，咁嗰度大概100票左右。咁啊，呢個又係冇埋。咁即係所以即係今一屆咧嗰個選民就由2200-300左右就跌咗嚟得翻300。所以我基本嗰啲基本盤基本上係冇曬㗎啦。咁啊，所以如果輸就係咁嘅理由咯。 就睇翻咧，就譬如2020年嗰個嘅選民登記數字咧，咁就上年啦嚇，咁就有1500多團體票，就41名嘅個人票，咁啊總數就1600多票啦。咁而今次咧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咁就係有348個嘅團體選民嘅嚇，咁個相差可能講緊即係1200多票喎。 但因为如果睇翻我嘅记录咧，2012年同埋2016年咧，我嘅当选得票咧都过千票，咁就系正正而家冇咗嗰1200票嗰个选民，咁啊，所以我个基本盘就可以话冇晒咁滞，咁所以就主要个理由，主要个原因就系咁啦。 嗱，而家嘅選舉制度咧，仲係保留住就係香港紡織業聯會啦，同埋6個嘅業界10個嘅業界商會嘅團體成員噶。咁其實你頭先講嗰啲嘅工貿處底下登記嘅成衣製造商啦，點解佢哋唔喺呢啲商會度成為會員呢？ 嗱，因為大家知道商會咧，就過往嗰、那個喺個業界參與度咧。就唔係咁活躍嘅，有到好多商會甚至乎係好老化添。咁啊，如果一啲老化嘅商會或者唔係咁活躍嘅，咁喺一般嘅製衣嘅公司嚟講，或者喺即係正話所講喺工業貿易處登記咗嘅公司咧，佢參與商會係冇咩對佢哋嚟講冇咩作用。咁就好多公司都唔入會嘅，唔參與商會嘅，就唔同話喺70-80年代咧。商會嘅活躍程度好高嘅，所以好多人就參與商會。咁當一啲商會老化嘅情況咧，咁又唔係咁活躍，咁好多就係仲係做一啲聯誼嘅活動為主嘅話，咁好多真係做出口、做生產嗰啲，即係無需要參與。咁所以變咗，點解商會嘅會員嘅人數係咁少，就而真正做製衣出口嘅咁多，因為佢哋登記咗喺工業貿易處度，必定係做出口嘅啦。咁所以個差別就係咁大啦。 阿周老闆，我都想問下你咧，第一嗰、那個選民基礎上次改變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已經有個預感咧？喺今次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生態會變咗，或者啲選民嘅心態會變咗 啊？一定會嘅。當我第一次收到政府文件是有咁嘅改變咧，我就意會到咧，對自己嗰、那個係有少少不利，同埋好大嘅挑戰。 你之前唔知嘅，即係最後嗰個結果出嚟。 唔知係即係因為政府一直以往都未有文件出啊嘛，到出文件嗰陣時咧，已經要再去登記嘅時間係已經過咗嘅啦。 係， 咁所以嗰、那個遊戲規則改變。咁所以令到我嗰个选民嘅支持度係大幅下降到去零咁滞。所以就出现咗咁嘅结果囉。 咁点样分析你而家喺即係譬如纺织业商会同埋纺织业联会同埋另外10个商会里面嘅支持度係输咗俾对手呢？会唔会同对手都本身係纺织业联会里面嘅管理层有关系呢？ 呢个绝对係有影响啦。即係如果佢个对手嘅亲戚系嗰个联会嘅会长，又系过往嗰、那个商会嘅前会长，咁佢个影响力必定喺度啦。 阿钟老板，我想问下，撇开你个人个问题唔讲啦，你都从政一段好长嘅时间，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咧就你对于今次改选咗之后咧，同埋自由党都自不然要党魁都要换啦。 咁你會覺得自由黨嘅路線會唔會有改變？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對於香港長遠嚟講，政黨政治你會點睇咧？ 自由黨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嘅，因為始終都係換咗我一個出嚟啫。咁我就係好慶幸我哋個副主席啊李振強就喺選委會嗰度係當選得到。咁喺自由黨喺立法會仲係保持到四席喺度嘅，雖然整體係變咗九十席，但係我哋係幾位議員都係好有經驗嘅，就算李振強佢都係喺東區做咗差唔多三屆嘅區議員，所以從政嘅路咧大家都熟悉。咁反而而家好多新嘅人入咗去咧，尤其選委會嗰度咧，好多新人咧就係完全冇呢個從政經驗嘅。咁所以我哋喺立法會嗰、那個我唔夠膽講叫影響力啦，但係起碼個經驗方面咧，就一定係老大哥級嘅啦， 系 咁，所以喺立法會，我相信自由黨嗰個經驗啊，或者喺從政方面咧，一定係帶領到喺立法會都有啲重，即係舉足輕重嘅聲音。 但整個政黨政治喺成個香港將來個選舉，或者喺嗰、那個那個對選民啊，或者對政府嘅影響，又會唔會有所削弱呢？你會覺得 政黨政治呢，這個全世界都應該是這樣行的，但在香港就那個選舉制度就有令到政黨政治呢就做不到任何的真正影響力的。當然民建聯現在最大的大黨有成十八九席，同埋它在政府內部有成九個局長副局長或者政治助理都是民建聯嚟嘅，咁佢哋喺政府同埋立法會個影響力必定係最大嘅。 係， 咁但係而家正正就係因為新嘅選舉制度，令到有好多新人入咗去之後咧，佢哋係冇政黨背景，同埋佢哋係新，即係全新啊，佢哋個經驗亦有限啊，所以未會聚埋一齊。當然我唔相信佢哋再組政黨嘅，但係會聚埋一齊，會唔會好似過往嘅早餐派啊，或者而家廖長江所帶領嘅 G6 變咗 G16 啊？咁就真係要等佢哋開咗會，新一屆佢哋點樣板塊去融合先知道。即係而家就係評估唔到，始終都係第一次新嘅選舉情況之下，有新嘅議員同埋好多都係新人。過往選即係立法會換屆咧，一般嚟講就係三分一係新人嘅啫。今次係三分二新人，得三分一舊人。所以即係太多新人入去，會唔會令到個議會運作一起步嗰陣時係緩慢嘅？因為個個都唔識啊嘛，要學習啊嘛。咁定係話會好多即係甩轆事件啊，或者甚至乎？有啲最初可能想博下表現啊，做啲好outstanding 嘅動作啊，或者行為啊，咁呢啲就真係唔知啊，一個要真係開咗會，拭目以待。 唔係我就即係咁樣諗法啦，即係好似正如講，你形容到嗰種情況，除咗新人之外咧，就因為頭先講政黨嘅比例咧，喺九成當中都唔係再壓倒性啦。即係如果呢種咁樣嘅形態嘅立法會咧。會唔會是更加符合即係一國兩制呢個特點咧？即係你覺得？ 因為始終都是新嘅，同埋咧，我同早一排同啲政府官員傾咧，佢哋覺得咧，可能佢哋嘅工作更加艱辛啊？點解咧？咁嗱，過往有泛民，明知佢哋都反對嘅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有陣時咧做 lobby 嘅功夫唔使理佢哋都得嘅，因為係咪你 lobby 嘅佢都係反對啊嘛？ 係。 咁咧就就要箍實建制派啲票，但係今次咧基本上所有都係建制派，得阿狄志遠就叫非建制派。咁理論上係唔使箍都得嘅，但係咧正正所正就提及每個人都要有新人，尤其是新人有表現，同埋今次有九十位議員，咁亦唔係話亦大部分唔係有政黨背景，你要逐個同佢 lobby 嘅話咧，我相信今次政府啲官員嗰個工作量咧，都我諗都幾吃不消嘅。 嗱，你又諗咗個碎片化會造成官員嘅即係困難啦，但亦都有另一面啦，就可能政府更加行政主導，會唔會咧？ 個行政主導係不嬲都係㗎啦，咁可能今次咧就嗱，如果係大件事，即係大嘅一啲政治嘅問題咧，可能唔會係太大問題，但係。如果是一些民生啊、经济啊，或者一些政小政策啊、教育啊，咁咧，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会出现咗嘅。咁喺呢方面咧，我觉得政府要做游说功夫啊，点样去解说啊，我谂佢哋花嘅时间会好大量。咁即系当然，如果有啲大议题，例如廿三条立法咁先算啦。咁呢个唔会有好大争议，系冇争议性嘅而家。咁又变咗通过咧，系会畅顺嘅。但系咧，一啲教育问题啊、医疗啊、社会增加资源喺嗰个 social welfare 嗰啲咁嘅话咧，我相信政府系会花好大量嘅时间，因为第一你要逐出解说，好多新人未知头未知，即系唔知头唔知尾。咁啊，或者。背后的历史啊，各方面啊，要去做去游说解释的话咧，或者例如教育有好多不同的新的要求啊，我相信政府的工作压力会好大。 你呢个预测都几有趣啊，即系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咧，就应该行政主导就容易行咗。如果在啲民生的问题上边咧，政府就头痕啦。你估计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即系 因为呢个是我早一排咧同一啲政府主要官员倾过咧，佢哋嘅担忧嚟嘅， 系 其中一个担忧嚟。 系， 嗯，我想问翻阿钟国斌咧，咁啊头先都讲到话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啦，咁令到你嘅一啲票源咧就系流失咗啦，你点样理解呢件事咧？ 咁啊，呢个都冇办法嘅，因为喺新嘅选举制度嚟讲咧，所有嘅功能组别咧就画咗一条线。那条线呢就是全部的选民都是以机构团体为主。那如果所有的功能组别都是以机构团体为主的话呢，亦不可以为了某一个界别而有所改变。实际上我们那个选民跌幅呢不是最大。最大呢就是 IT 界。由以过万去到得70票。咁啊，當然飲食界一樣啦，飲食界有8000跌到去140，咁啊同一個情況係出現咗嘅。咁如果係以一條統一嘅劃線嘅話咧，咁所有界別都可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嘅。 OK， 咁亦當然唔可以為咗我呢個界別而改變咗呢條統一嘅劃線啦。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2019年嘅时候啦，咁啊，政府提出逃犯条例嘅修订啦，咁当时咧，你自己都提出过多次嘅一啲质疑嘅声音嘅，你觉得同今次嘅选举结果有冇关系咧？ 我就睇唔到有咩嘅直接关系嘅，因为点解咧？逃犯条例嘅最主要咧，就系讲紧有一啲例如喺内地做生意嘅人犯咗内地嘅法律，咁啊，要喺香港。即係引導翻去嘅。咁如果我哋做工廠嘅，尤其是紡織仔衣，好多都係做工廠。個工廠裏面嘅老闆咧，事實上係當其時係好擔心呢條條例。咁所以如果話因為我去反對呢條條例而得唔到我哋業界啲人支持咧，係講唔通嘅。因為當其時係好多喺內地有投資嘅公司老闆咧係好擔心，亦好認同。我嗰个当其时都唔系叫好，即系直接好反对。我就同阿李家超当时李家超局长讲，好多修订，例如嗰啲罪类由46减到37，都系我哋即系期望，即系当局去处理，而当局系听，亦甚至乎系划线啦，冇追溯期啦，去到追溯期，去到嗰个刑罚年期，去到。7年以上嗰啲都係我哋去提出，而令到政府係聽的，因為政府知道商界係好擔憂。咁呢啲就如果我係講呢啲反對聲音，而令到我今日係不支持嘅咧，我覺得係講唔通嘅一道理嚟。 張國斌，我想問一個最後嘅問題，因為時間問，我想問咧，你因為今次國內嗰個白皮書都提出咧，即係最後香港都會咧。是達至雙普選，你對於這條路 是几耐会实现，同埋你个信心点样啊？ 嗱，呢个我真系预计冇得预计啦，因为新嘅选举制度今一届系第一次行， 系 咁行咗之后四年，大家再睇睇， 再系 畅唔畅顺啦，或者有冇啲嘢要改善啊？咁真系要睇咗一届四年之后，我哋先可以再评估得到。 系 如果系畅顺嘅，大家觉得认同系做得好嘅，咁可能中央觉得喂咁好，唔需要改变都得都得噶。如果大家接受、大家认同嘅话，如果真系有啲甩碌事件啊，做得唔好啊，另外再改变啊，即系要时间去睇现届嘅新嘅议员嘅表现如何，同埋成个制度系咪真系咁畅顺咯？ 系。 嗱，翻查翻資料啦，2019年嘅七月嘅時候咧，你就聯同幾位嘅自由黨元老，包括係田北俊啊、周梁淑怡、劉健儀等等咧，就係做咗一個聯署俾行政長官啦，咁就話要求咧就撤回修例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你嘅離開，隨住你嘅離開啊，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自由黨以至立法會裏面呢一個嘅路線，會係消失咧？ 呢個已經過去嘅嘢。咁啊，條例政府自己都撤回咗，亦唔會再出現㗎喇。咁所以政府肯撤回，都係相信聽到部分市民或者政黨嘅意見而撤回嘅。亦唔係話即係暫緩，係切切實實地撤回咗呢條條例。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我哋嘅聲音係如果有道理嘅話呢，而家證明咗政府會聽。 好啊，唔该晒钟国斌啊，多谢你啊。系咁啊，钟国斌咧就系自由党党魁啦。不过随住佢喺今次嘅选举里面落败咧，相信咧好快咧都系要卸任呢个嘅职位啦。好啦，咁我哋带起立啊，我哋呢个关于立法会换届选举结果嘅呢个话题咧，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啦。将来有机会咧就继续同大家倾啦。咁我哋先听一次七点钟新闻，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讲其他话题。 在星期一召开内阁会议之后，未有如外界预期宣布防疫新措施，只是表示政府将不停审视数据，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英国星期一新增91,74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高。为防疫情蔓延，原定随即夜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以及节日多场主要歌舞剧已经取消。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雷伊已经在南海北部减弱为低压区，与其相关的残余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及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会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彩园村。重复一次啦，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园村。另外较早时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都仲系好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之内，同埋青沙公路近呈祥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啦。荃湾入口嘅龙尾喺象鼻山路近可丰中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都是近住九龙货仓。 路面情况在港岛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交汇处车多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龙仲未消散的，龙尾去到新丰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了。 手下留情，梁丽勤。 小的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回个软雪糕先。到现在间中在街上面听到这首音乐，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的很想吃回杯的。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冬至，又称冬节、亚岁，24节气之中排列最后一个，同夏至相反，冬至日是一年之中日头最短的日。为什么说冬大过年呢？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岑日飞同嘉宾詹益光、潘国森一起从冬至讲到24节气。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咁啊，戴希立啊，我哋都关注翻咧系新冠疫情嘅发展啦。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统计啦，咁啊而家喺新冠疫情啦，咁啊尤其是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 ，Omicron 已经喺咧最少89个国家咧就发现到个案啦。咁而咧嗰个传播嘅速度咧亦都相当之快啊。咁世卫话咧就喺一啲有社区传播嘅地方咧，咁嗰个嘅个案中数咧系以1.5日至到3日咧就翻一倍嘅速度咧去到传播，咁呢个传播嘅速度咧系比之前嘅变种病毒株 Delta 咧系传播得更加快啦，而且咧亦都系令到一啲咧系打咗针或者系曾经染过新冠病毒嘅人士咧再次感染吓，咁亦都咧见到有唔同嘅国家咧就系好多嘅地方啦吓 ，Omicron 嗰个嘅变种病毒株嘅个案咧已经成为当地个案嘅一啲主流嘅新增个案啦。譬如话咧美国咁样啦吓，咁佢哋嘅官员咧喺星期一嘅时候讲咧，咁呢个嘅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已经系讲紧新个案嘅73%吓咁多噶啦，咁所以咧都相当之令人忧虑啦。咁至於喺香港嚟講啦，咁香港咧就係見到其實過去嘅一段時間咧，累積嘅輸入嘅 Omicron 個案咧就有19宗啦。咁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政府咧就係要求咧係下星期二開始就收緊一啲未打針嘅政府雇員嘅檢測要求啊。咁以前咧佢哋如果未打針嘅話，政府雇員咧就每7日一檢啦。而家下星期二開始就改為3日一檢，並且咧就喺出年2月中開始咧。就喺政府大楼嗰度咧推行疫苗气泡嘅咁，咁而另外咧就寻日政府亦都系有一啲嘅公布啦，去到加强外防输入啊，咁包括咧就系收紧呢个航班嘅熔断机制啦，咁就除咗原有嘅熔断条件之外，如果一条航线7日之内咧有4名或者以上嘅乘客抵港嘅时候确诊咧，嗰条航线咧就需要熔断咧14日啦，咁而咧就系由平安夜开始啦，所有 有地区来香港的人士登机之前都需要进行的核酸检测，就采样的时限就由72个小时就缩短到48个小时。而另外就之前就是将一些海外的地区就分做 ABC 风险， A 就最高风险，之前就有一些更加高风险的地方就列入所谓加强监测 A 组地区。咁由今日开始啦，呢个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嘅人士咧，抵港就头四日咧就要喺检疫中心，即系竹篙湾嗰度咧就强制检疫。抵港之后头七日咧就需要每日检测，之后咧就系需要隔日检测，咁就喺翻呢个嘅检疫酒店嗰度嘅。咁啊，做咗讲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啊，阿戴希立点样睇咧？系咪都好忧虑而家嗰个嘅外防输入嘅情况咧？ 我谂来势汹汹咧就。只不然嗰啲招數咧就要收緊，咁但係頭先講咧嗰個收緊嘅措施咧有一系列啦，特別對於外嚟嘅外防方面咧，就做咗三個措施啦，一個就係即係嚟咗香港之後咧，就七日就變四日啦，即係第二個四日嘅竹篙灣嗰個檢疫中心啦，第二咧就係嗰、那個收緊咗嗰、那個。採樣有效期咧由72小時變48小時，用電機制亦都收緊。咁收緊，我諗應該啱嘅。依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收緊咧，喺科學上合唔合理，同埋咧係咪真係能夠針對咗呢個來勢洶洶嘅病毒咧？呢個就可能要請教一下啲專家先得。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大家點樣睇而家政府係收緊一啲嘅外防輸入嘅措施咧？咁而我哋頭先講最新嘅進展就係咧，就係要求一啲嘅未打針嘅政府僱員咧，就係加密檢測啦。咁同埋咧，下年二月開始咧，就喺政府大樓嗰度推行疫苗氣泡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梁醫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你好啊！我不如我哋先倾下咧外防输入嘅措施先啦，先讲下熔断机制啦。咁其实就收紧咗嘅，如果一条航线咧七日内咧有四个人咧系确诊咧，就嗰条航线咧就要熔断14日啦。咁之前嗰个嘅标准咧就系、是，譬如话系一班机三个人确诊啦，又或者系譬如一班机咧就系、是、有一个确诊，同埋咧就有人唔符合咧，咁就系咧要系熔断嗰条嘅航线啦。咁而家咧就系即系收紧咗，点睇咧？ 嗱，我谂佢而家啲收紧措施咧，就有佢一定嘅必要性啦。但系嗰个实际上就系唔够嘅。嗱，有一样嘢就系话，点解要熔断咧？即系如果以往系因为啲航空公司自己嘅疏漏咧，你俾两个礼拜时间去处理啦。咁但系而家嗰个问题就唔系航空公司嘅疏漏，系当地嘅疫情嘅爆发。所以咧，你就係唔能夠淨係熔斷嗰間航空公司啊，因為如果佢賣咗啲所有啲機位咧，俾曬即係賣咗啲乘客啦，佢唔係機位，將啲乘客轉移曬去俾一啲對飛嘅航空公司，而家嗰啲空運都未飽和嘅，咁啲人始終都係翻咗嚟嘅啫，你就減唔到嗰啲輸入嘅壓力嘅。咁如果你停曬成條航線啊，當然好過咧，你淨係停嗰間公司。但其實咁都仲係未夠嘅，點解咧？因為你好多時候咧。每個國家地區咧，好多時有好多，好似美國咁，有幾個地方有飛機飛嚟香港嘅。你停咗某一條航線，咪轉第二個站，咪一樣照飛翻翻嚟咯。所以好多佢都要再去諗諗嘅，因為有啲地方咧，就係話你去飛唔到翻嚟，好多時就靠轉機，轉多幾程機咧，呢啲旅客飛機上面感染風險可能仲高啲。其實就係即係話到最後咧，其實帶翻嚟嗰個傳播風險咧，可能仲高過你唔停去。喺咁嘅情形咧，可能真係要諗下咧。如果你話真係個情況係越嚟越惡化咧，就不如真係用翻以前我所地區四個熔斷咧。如果佢廿一日落去嗰個地方咧，轉機都翻唔到咧，咁就會比較好啲啦。咁但係當然咧，會影響到一啲譬如話真係有必須要翻嚟嘅。咁嗰陣時就可能就真係有啲特別嘅一啲嘅譬如話你可以係向當地嘅我哋一啲嘅就係一啲機構啦，可以譬如話係有啲譬如話係登記啊，如果有啲特別需要嘅，我哋可能需要有啲專機負責咧去設橋咧，咁同埋係去咧即係話一啲嘅檢疫中心咧， 就話係喺佢我哋啲檢疫中心足足廿一日嘅，然後再翻翻嚟咧，可能會減低咗少少一部分呢啲咁嘅風險。咁呢啲可能政府都有考慮嘅， okay， 因為你個熔斷而家咁咧，仲有一個大漏洞就係會轉機，轉機轉多幾程機喺飛機上面嘅感染都唔係未試過嘅。 OK， 好啦，我哋逐樣措施講啦，第二樣啦，咁就講緊咧就係星期五平安夜開始啦，所有飛嚟香港嘅人士飛之前咧都需要做嗰個嘅核酸檢測，嗰個嘅採樣時限就由72小時縮短至到48小時。我見到有啲醫學界人士覺得咧，其實都仲未係好夠啊，你又點睇咧？ 嗱，我諗72個鐘頭咧就肯定唔夠嘅，因為如果72個鐘頭可以解決到咧，我哋又唔會咁多嚟到機場就陽性啦。咁你48個鐘頭就好過冇嘅，咁就會稍微有啲幫助。咁但係最好呢，如果當地都好似英國咁呢，其實去機場有得檢測嘅呢，不如你淨係規定嘅24個鐘頭之內呢，可能仲嚟得實際啲，即係嗰個風險可能會減得比較低啲囉。呢個可以考慮嘅，即係話如果有啲地方嘅呢，如果佢嗰度有個機場有檢測設施呢，就一定規定一定24個鐘頭之內呢，咁可能會減低嗰、那個即係話喺飛機上面交叉感染風險。呢、這個都唔淨止係話咩，即係話係減低嗰啲人係陰轉陽，而係你係減低咗飛機上面，尤其是 Omicron 傳播力咁大呢，其實有機會喺飛機上面呢產生一個持續嘅傳播呢，而令到你本身呢嚟到嘅人呢，可能有啲呢係假成1-2個禮拜然後先至發病呢，嗰個問題仲大。 嗯，好啦，第三个措施咧就系讲紧系一啲嘅加强监测 A 组地区吓，即系最高风险嗰只啦。嗱，而家嗰个嘅规定啦，即系本以前啦吓，以前嘅规定咧就系呢啲地区嚟香港嘅人士，包括啦英国、美国啊，同埋非洲啲国家都系Omicron 嘅个案比较多嘅啲国家啦。佢哋嚟香港咧系先要系7日咧喺呢个嘅检疫中心度强制检疫啦。咁但系由今日开始咧就缩短至到4日。捉个弯，然之后呢时候就搬返去呢检疫酒店嗰度检疫嘅。咁政府个解释就係话呢，因为而家所有 Omicron 嘅输入个案都系呢喺抵港之后呢头3日嘅检测呢系所发现嘅。咁所以呢就将即係呢个捉个弯头嗰几日嘅检疫呢就缩到4日。你觉得稳唔稳阵呀？ 呢、這个我諗啊都系因为讲得比较白啲系将货就价，因为你唔够检疫设施。咁你夾硬咁做咁解嘅啫。嗱，你無論你講緊咩叫中位數都好咧，其實就係話嗰個本身呢啲傳染病咧，好多時候佢係會大量個案咧都會聚集喺前端度，即係話喺個中位數之前嗰啲咧係會比較時間短啲嘅咧喺度，但係咧就都會拖咗到好長嘅尾嘅。咁你好似你睇翻咧，其實有一半嘅個案都會中位數之後咧，如果中位數嗰個翻之後分布咧，可能去到14日，甚至超過14日。你睇翻廣州最近嗰個個案咧，產生喺嗰個樓宇度有傳播嗰個個案咧，其實佢入面咧係佢翻咗嚟，然後第15日去檢測先陽性嘅，咁一路都係陰性嘅。咁其實呢樣嘢要知咧，而家嗰樣嘢係純粹係一個將貨就價咧，你就話你話見咗大部分個案入面都係3日嘅，因為你觀察時間都係短好多翻嚟，未夠1個禮拜，咁你梗係可以咁講啦。但係到到遲啲，你如果發現到一啲其他嘅個案喺酒店度咧，嗰樣嘢又係一個問題。同埋又話個飛機越嚟越唔安全嘅情況咧。好多喺個旅程度受感染人咧，可能會越嚟越多人咧，係會比較係以往見到嘅更加遲被發現嘅。而呢樣嘢咧，可能都係要睇啦。反為要真係睇咧，如果你真係見到嘅而家嗰個輸入個案開始係急增咧，你都要觀察啦。嗱，我哋呢個禮拜嘅輸入嘅每日嘅個案咧，由以往一個譬如平均上個禮拜咧，可能每日都係大概平均都係3-4宗咧。而家已經加到700宗㗎啦，即係每日入面差唔多倍增㗎啦個個案。而入面呢已經係由以往嘅主要都係 L452R 呢多數係 Delta 呢，而家變成反轉啦。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呢個 M501Y 呢多數都 Omicron 啦，呢個 Delta 只係少數嘅啫。呢個情況呢其實會繼續一路隨住全球嗰個 Omicron 嘅廣泛傳播呢繼續會惡化落去。我諗佢真係要去睇啦，嗰啲嘅熔斷嘅機制入面呢，我諗都冇辦法啦，都係為咗要保障個旅客同保障社區呢， 都是说要真的比较果断地去处理，有需要的时候呢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地区性的熔断是减低我们那个输入压力，因为个成本效益最高的其实都是由源头控制，即是不飞来的我们所有的环节都没有风险，只要有一个个案来呢，由它去到飞机跟着去到机场跟住去到我哋本身嘅一啲嘅检疫嘅设施啊，甚至乎去到医院入边咧，都增加个交叉感染嘅压力。 系， 咁即系简单啲讲咧，即系话当我哋随住嗰个疫情越嚟越严重咧，我哋就需要有好多部署去收紧咧，到最后嗰个收紧嘅措施差唔多等于封关噶啦。 如果真係嗰啲地方有爆發一個短暫嘅封關，如果可以保護到個社區嘅，全世界都做緊咧。就算英國佢自己都做，初時同個非洲都係咁做啦。只不過到法國佢自己內部已經傳播到仲緊要過人哋嘅封你冇用咁解嘅啫。 嗯，嗱，見到咧就其實睇翻海外嗰啲嘅個案啦，咁其實 Omicron 嗰個潛伏期啊嚇係幾耐嘅咧？咁而家譬如話係佢頭嗰四日先至係竹篙灣，之後咧就轉翻。翻佢哋去检疫酒店咁其实会唔会话有啲风险？可能佢去到酒店先至确诊，咁可能就酒店大家都佢哋记得啦。之前酒店有好几宗嘅一啲怀疑喺酒店内嘅传播个案啦。咁呢个系市民所担心嘅嘢嚟嘅。 嗱，而家咧其实系怀疑嗰个 Omicron 嗰个潜伏期咧，有机会比嗰个 Delta 更加短，但实际上几耐冇人知啦。但因為而家好多個案都係冇病徵嘅，由於我哋檢測出到嚟咧，咁你自然咧係會將你嗰個診斷日期咧推前咗大約兩日嘅，因為就算未有病徵之前前兩日咧，好多人都係有機會見到病毒啦。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嘅好多都係早發現咧，唔係等於咧話佢個潛伏期唔可以長過14日，或者長到14日，或者長過14日嘅。咁由於我哋始終咧就係話，唔使多個案嘅入面呢，你話入面你如果你唔好講一半，有一半個案走入嚟入面呢，你已經好大問題啦。唔好一半啊，有一成啊，你走漏咗你都唔得閒啊。即係話你唔好話我話一個啦，一個我哋都不能放過。你話你話有一成嘅，咁你更加問題啦。如果你一半更加，所以有陣時唔好睇嗰個平均嗰個潛伏期嘅中位數，個中位數其實係冇乜意義嘅，因為咧只要我哋走漏一半咧，你都好唔得閒噶啦。咁變咗咧，其實就真係要去睇咧，就係話有可能嘅話咧，就一定係要將嗰個即係設施入邊咧，你盡可能利用到咧，係增加佢哋喺呢個竹篙灣嘅時間。如果你話你真係做唔到，冇辦法啦，將貨就價都要。不過有一樣嘢咧，就係話竹篙灣佢哋係離開竹篙灣之前咧，嗰日要早啲做個檢測，一定係要陰性先好放行咧，係保障佢一個旅程同埋去到檢疫酒店咧，去 check in 嗰陣時咧，唔會有啲風險傳俾人先啦。咁然後咧就話你喺嗰個檢疫酒店嗰度咧，就真係話要係要執緊嗰個防控啦，即係冇事啊，真係唔好開門。如果你係即係話自己打開門走出去出邊冇批准之下咧，嗰啲係一定咧係要咧就係追究咧，係有需要嗰時可以檢控添啦。咁你係要控制嗰、那個即係話喺個走廊入面呢係交叉感染傳俾其他嘅一啲房嗰個嘅風險啦，同埋盡可能呢係即係我哋香港都係麻煩嘅，因為我哋啲係好分散嘅，冇一個中央處理呢啲檢疫嘅問題呢，好多時啲旅客呢唔同時間入住呢，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一有個交叉感染呢，你話知你已經檢疫咗21日，第21日啦，你啱先走嗰陣時候咧，有一個啱入住嚟嘅就係傳染俾你咧，其實你已經即刻咧係去到社區度咧，我哋已經控制唔到。其實佢有可能嘅話咧，檢疫酒店咧係將啲唔同時段入嚟嘅人咧，係用一個譬如分組咁樣咧，將鄰近嘅房間咧係一個隊列嘅，同差唔多同一時間入住嘅喺度咧，係減低嗰個交叉感染咧，係令到你嗰個檢疫失效嗰個嘅風險啦。同埋如果係喺呢啲檢疫酒店度一發現咗有 Omicron 嘅個案嗰陣時候咧，一定要留意附近嘅房間入邊咧有冇一啲旅客入邊咧係就到暴露到啦。如果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咧，可能係要需要佢哋嗰個檢疫期延長嘅。呢啲都係 是要小心。 好，梁志川医生又想问回你关于疫苗气泡的进展。刚刚就是政府就是说宣布就是出年二月中开始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室就推行疫苗气泡。到时就除了持有医生证明他健康不适合就打针的雇员之外，所有因为工作而需要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的政府雇员要出示这个疫苗接种证明。看来政府可能都是好可能都是先在这个政府处所那里推行这个疫苗气泡的措施，迟些可能都会在其他的处所去到推动的。 我想咁啦，你嗰个疫苗气泡嘅字呢，其实我諗都係由香港而家仲用緊嘅啫，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爆破咗㗎啦。因为根本上都唔可能用疫苗呢，现有嘅疫苗呢嚟到阻止个病毒喺呢啲高危地方传播嘅。我諗我哋了解嗰个政府入面嘅做法呢，反为就係话佢作为一个雇主喺公务员条例之下入面呢，佢係可以咧，係有一啲嘅，譬如話個法案都仍然可以係有一啲嘅剩餘嘅權力，可以用到一啲嘅變相嘅方法，係勸喻又好，強迫又好咧，一啲僱員入邊咧係個個去打針啦。其實呢樣嘢咧係對阻截嗰個嘅，譬如話喺呢啲工作場所嘅傳播咧嘅功用咧係微乎其微嘅。亦都係呢個公務員入面咧個接種率係比一般市民都高， 超過九成啦。 只係一個即係話係想希望做一個示範作用啫，對嗰個防疫方面咧，其實係冇一個實際嘅功用嘅，只不過係作一個示範作用咁解啦。佢真係我嚟嘅做法咧，都係希望啲人係打一針去保護自己，係當然係話防止個傳播。咁其實咧，當我哋喺呢啲表列處所度想用呢啲措施嗰陣時咧，要小心留意咧，唔好俾個公眾有一個錯覺啊，就以為咧喺個爆發嘅情況之下入邊咧，我哋打疫苗咧仍然可以馬照跑舞照跳咧。我諗呢個就係發緊春秋大夢嘅啫。如果呢樣嘢係真係得嘅，世衛就唔需要呼籲入邊大家聖誕新年啲取消啲活動咯。 咁但係點樣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頭先你話即係就算話係有呢個疫苗嘅氣泡啊，都未必係可以即係防止個病毒嘅散播，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其實你而家喺個 Omicron 之下，咁多打疫苗嘅人都有咁快有個咁廣泛嘅一個傳播爆發，喺美國而家咁短時間已經變成一個主流病毒嘅。你啲咁人多聚集一啲嘅高危嘅表列處所入面，你以為可以打疫苗可以阻止個病毒喺嗰度社區喺嗰度傳播入面，呢樣嘢係根本上違反咗嗰、那個即係話你個科學上嘅理解嘅。如果你真係話我哋香港唔好彩有一個社區爆發呢，都係無可避免地呢要立刻收緊呢啲咁嘅社交距離措施，係俾時間呢我哋本身一啲嘅追蹤嘅嗰啲嘅接觸者嘅接觸者，然後將嗰個盡快將嗰個疫情咧嚟控制落嚟。你唔可能咧就係話咧喺呢段時間咧唔考慮一啲在家工作啊、停課啊，同埋係關閉一啲高危場所呢啲咁嘅安排㗎啦。呢個係冇辦法選擇嘅。如果係真係話可以靠呢啲疫苗氣泡係可以或者疫苗護照可以控制嘅防呢個防疫嘅，你又唔使見到而家英國或者法國嘅情形啦。 好啊，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啊，咁佢就係咧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㗎。咁根據梁醫生嘅分析咧，咁而家 Omicron 咧就算係打咗疫苗咧都係感染到啦。咁而外國都係有好多嘅社交距離措施又要再係實施啦。咁所以都真係咧，因應住個疫情啊、變種病毒株個發展咧，咁可能咧，我哋嘅防疫措施咧，都可能咧要相應咁去調整啦嚇， 同埋要有心理預期先啦， 心理預備 係啦係啦。 好，聽一次嘅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圣山医院成人精神科一名护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同患者在同一个病房工作，同埋一起出席会议的25名员工全部检测结果是阴性。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并进行彻底清洁消毒。 医管局话呢名护士寻日从英国返港嘅时候，喺本港机场嘅检测结果初步阳性，而家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离开香港之前，曾经喺上个月29同埋30号翻工，主要从事病房管理工作。上个月30号亦都曾经出席一个跨病房工作会议，并冇参与病人临床护理工作。由于患者同其他员工翻工期间都系全程佩戴外科口罩，所以冇员工或者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输入个案，其中3名患者都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6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包括一名机组人员。另一宗个案从巴基斯坦抵港，感染 L452R 变异病毒株。一名54岁患者住在大埔太湖山庄 18A 座，他今个月15号在香港的检测呈阴性，得以一前往美国，并在今个月19号回香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他无病征， CT 值少过30。政府已经将他在潜伏期在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二起进一步收紧所有政府雇员的以接种疫苗取代定期检测安排，并将会在明年2月中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因工作相关目的进入上述处所的政府雇员都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仍然未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政府雇员将会由现在每星期检测一次收紧为每3日一次。另外，政府宣布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延长14日，去到明年1月5号。政府又说将会考虑扩展疫苗气泡的适用范围至所有受规管的处所，同时亦都会考虑适当的豁免安排，并视乎疫情防控需要考虑进一步放宽疫苗气泡处所的营运限制。澳洲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但总理莫里森说政府的强硬手段必须结束，不会再以严格封城措施来限制民众的正常生活，未来将会本着常识和责任继续与病毒共存。近日澳洲的确诊接连创单日新高，全国星期二录得大约4600宗的确诊，超越上周末的新高。新南威尔士州成为首个单日录得3000宗以上病例的州份。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迅速蔓延，但卫生部长说病例中只有一部分必须住院治疗，目前住院人数攀升，但仍然远低于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期间的数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的高地间中吹强风，同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啊，近住窝打老道油站对开慢线咧有意外嘅，咁所以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罗福道啊，狮子山隧道沙田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油站慢线有意外，咁啊，所以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是天马苑。较早前咧，新界粉岭公路去沙田近住马会道就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嘅。咁啊，而家龙尾去到北区公园。其他嘅隧道同埋路面情况而家就松翻好多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暂时都回复畅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就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港岛路面咧，提下大家啦，铜锣湾嗰边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啊。为咗配合公展会活动，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啊，九龙区嘅交通大致都几好啦，冇乜特别嘢嘅。新界咁啊，粉岭公路去呢个沙田方向，之前提过啦，近住马会道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仲系多车嘅。龙尾喺北区公园，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同埋大围。 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啊！要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 ViuTV696 同 ViuTV99呢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嘅住户，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同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几时重新搜台。 一壶落咗毒嘅茶，一个收埋喺摄录机入面嘅炸弹，一樽假扮成名牌香水嘅神经毒剂，秘密杀手暗杀目标人物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知得太多，随时会招致杀身之祸。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致命一击》今集揭露杀手会用咩手法将感染嘅人灭声。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瑞文，想唔想抽圣诞礼物啊？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系想啦，尤其是你送嘅，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這个星期我会亲自嚟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嘅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嘅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嘅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气流。 时间嚟到晚上嘅7:38啦，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吓。大希立啊，我哋呢个时间咧，不如讲讲关于大围站泊澳庄嗰个情况啦。咁啊，仲记得咧，咁喺7月嘅时候咧，咁就爆出啦吓，就呢个嘅呢个泊澳庄第三期咧，佢有呢个混凝土强度未达标啊。咁后来咧就系佢所属嘅发展商新世界啦，咁就宣布咧要拆卸咧就相关嘅一啲嘅座数啦，并且咧就系去到责成呢个嘅承建商去到查呢件事啦，同埋咧就系为一啲嘅买家咧就安排一啲嘅赔偿嘅方案啦。咁啊，而其实同时间咧，当时咧屋宇署咧嘅已经要求咧就系、是。发展项目的有关人士要为同一个项目其他的一些座数去到做一些额外测试和交报告。好了，昨天屋宇署就终于公布了有关的一些测试的结果，就发现到泊澳庄的第一期的，即是说第二座和第三座都有少部分样本的混凝土强度是低过屋宇署批出图则的指明等级强度。咁几多个样本是不合格呢？就大概是5%。咁见到有呢个情况之后呢，咁究竟点样处理呢？咁屋宇署就即批出一啲嘅一啲嘅图则啦，咁就要求呢係要做一啲嘅加固工程啦，咁已经批咗一啲嘅占用一啲嘅许可证㗎啦。咁而新世界嗰方面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向佢哋咧就係查询嘅，不过咧就暂时未有回应。见到新世界嗰边咧就回复其他传媒啦，咁就话经过专业评估咧，就认为咧就係一期呢两座嘅大楼，即係讲緊就係第二座、第三座啦。 咁就係結構安全嘅，就無需拆卸。柏奧莊第一期嘅關鍵日期咧，就預料可以維持原定咧，就係出年九月。戴希林， 喂，我咧就覺得呢啲問題咧，一陣間都要請教專家。當然事後即係我哋話要加固或者做一啲即係賠償啊等等嗰啲補救性措施咧。就呢個一定要做啦，但我覺得成日會問一個問題，點解會事先發現唔到，或者在過程當中發現唔到？因為質素保證機制咧，如果你話咧做咗個產品出嚟咧，如果你一般你嘅，你如果做工業嗰啲，咁你可以抌咗個產品啫。但係呢啲起樓嘅嘢咧，你又拆個重建或者你要做加固咧，心理上都好大陰影。 係， 咁所以一間我哋睇下咧。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個加固是否真的可以做得到，那個技術問題怎樣做，但我們都要問回個質素保證機制，為何事先呢會有走漏了的情況呢？這個我們都可以去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程序上可以問回，究竟其實在施工的過程呢，是做了什麼的檢測的一些工作呢？而呢就是譬如今次呢那個的發展商就新世界咧，咁就決定唔會去拆卸有關嘅樓宇啦。咁點解之前第三期嗰時有啲混凝土嘅同樣地係出現強度有問題，咁就決定拆卸佢。咁而呢個第一期亦都發現5%嘅樣本咧有問題，而唔需要拆卸咧，咁就要即係可能都要問翻啲專家，究竟乜嘢程度嘅樣本出現咗問題，先至需要去到考慮到拆卸呢一步咧咁啊。咁至於就嚟緊嗰啲嘅事件啦嚇，咁点处理今次呢个嘅危机咧？柏奥庄第一期同埋第三期咧，咁根据屋宇署所讲，个事件嘅原因啊，都仲有待调查啦。咁为咗咧去到释除公众嘅疑虑咧，咁就系屋宇署对于一啲新批准开展工程嘅一啲发展项目咧，有一啲新嘅额外嘅要求嘅吓。咁啊，包括咧就系譬如话系要对一啲嘅私人楼宇上盖嘅主体结构工程啦。咁除咗而家个混凝土啊，运嚟地盘嘅时候咧，就需要做一啲嘅取样，去制造一啲嘅混凝土立方块，并且喺第28日对于呢啲嘅样本咧进行一啲抗压测试之外咧，屋宇署亦都会额外要求咧相关工程进行期间咧，对于呢个结构构件就进行一啲嘅定期嘅反弹除敲测试吓。呢、這个一阵间亦都问一问啲专家咧，究竟系呢个反弹除敲测试系一啲乜嘢啦？但我第二样咧就亦都讲紧话系喺呢个增加嘅呢个反弹除敲测试咧，就喺完成每次嘅注入呢个嘅混凝土工序之后第7日咧就进行噶，并且咧就涵盖唔同嘅混凝土嘅构件啦吓，包括系支柱啊、成力墙啊、转换层啊、层板啊，同埋转换横梁等等。咁一間亦都問下專家咧，究竟咧呢啲嘅測試咧會係點樣做法啦？咁好啦，咁亦都不如呢個時候就電話旁邊咧請嚟呢位嘅專家啦，就係土力工程處嘅前處長啊陳建石啊，陳建石你好， 啊陳生， 係兩位主持你好， 係 首先想問下咧點樣理解今次咧就係柏奧莊第一期嗰個測試結果，即係講緊有5%嘅混凝土強度係低過屋宇署批出嘅指明等級長度強度嚇，咁呢個係代表住有幾嚴重咧？ 如果佢係5%咧，就唔係太嚴重嘅。即係屋宇署都話咧，呢個都係極少數嘅樣本係唔達標，但係始終都係唔達標啦。5%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不過喺設計上，如果係要求啲混凝土有一定嘅強度咧，咁一定要達標嘅，如果唔係屋宇署都唔會發出呢個入伙紙嘅。所以佢都要做啲功夫咧，去確保咧。楼宇咧系即系安全系数系达标咯吓。 系咁呢个其实屋宇署嘅指明强度啊，咁系点样噶？系 呢个咧就睇个设计工程师佢决定用咩石屎，用咩石屎，每个石屎有一个要求嘅，咁同埋即系石屎嘅强度同埋收货嘅强度啲冚唪唥有一定嘅标准嘅，咁你要去。达到嗰个标准，你先至可以话达标啊嘛吓。 系咁而家譬如系屋宇署啦，都批出咗一啲嘅跟进嘅工程啦，包括系加固工程啦。咁咁个加固工程，你又觉得系会系点样做嘅咧？ 我就唔知佢啲細節啦，不過就加固工程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就用石屎鋼筋加固咧，譬如將啲柱位加粗佢啊，啲梁位加大佢啊，咁樣你咪即係加強咗個結構啦。亦都可以用啲鋼板啊，咁樣或者用其他嘅物料嚟加固嘅。佢今次屋宇署話佢嗰個加固工程佢已經審批咗㗎啦，啲細節我唔知啊。咁我睇喺承建商或者係發展商嘅角度咧。佢考慮用乜嘢加固工程呢，佢都係不外乎考慮嗰幾樣嘢啫。第一就係你嗰個即係價錢啦、啊、第二就係佢嗰個有效性啦、啊、同埋要工序嘅時間啦、啊、同埋可能佢仲要多一個考慮，就係喺個工程之中會唔會佔用咗太多嘅實用面積囉、啊、如果你話要加厚縫牆嘅，咁你可能嗰個實用面積會少咗㗎嘛，咁、啊、呢方面即係我睇發展商同埋承建商，大家都要即係、就是、考慮曬呢啲因素就決定嘅。我都唔知道用咩方法。 嗯，嗱，今次個工程咧就屋宇署批出咗啦，咁就根據咧就係、是、屋宇署引述一啲項目負責人嘅估計咧，可以喺幾個月之內咧就完成嘅。嗱，睇翻咧就上一次咧，其實柏和章第三期咧都發現係同樣地都係一啲嘅混凝土強度不足啦，咁係發展商就決定係拆卸佢嘅。咁而今次咧就係、是、決定係做一個加固嘅工程。你覺得兩者係有咩分別咧？咁同埋即係去到咩嘅程度嘅混凝土樣本出現問題？先至需要去到考慮係咪去拆卸佢咧？ 今次嘅情況咧就同上次係完全唔同嘅、 嗯 啊。上次咧佢好明顯咧就喺建造過程就已經發現咗咧，佢喺嗰個轉層板嗰度咧有幾個重要嘅結構位置咧，佢係落錯咗石屎嘅。即係譬如佢設計係用80嘅石屎嘅，佢就落錯咗40嘅石屎，差咗成倍嘅，即係嗰個強度啊！所以佢嗰當時咧，佢都可以加固嘅，可能你加固就要加固得即係好大型嘅加固啦。但係佢當時嘅承建商咧就決定就拆咗佢嚟重建啊。但係今次就唔係啊，今次佢唔係話落錯石屎啊，而係佢係做起好曬，好優似上咗頂層嘅啦，係咪嗰座第二三期第二三座咧？佢係做好曬啦。咁樣即係喺做嘅過程之中已經 check 過曬啲石屎㗎啦，因為所謂 check 石屎就係、是。当石屎运到去地盘嘅时候咧，一定系要做石屎砖去测试啊嘛，嗰啲应该系过晒关嘅啦。照我估计，因为今次冇提到话，因为以前嘅石屎砖唔达标，所以佢今次有问题啊嘛。其实喺建造过程湿石屎去到地盘嘅测试咧，佢应该过晒关嘅啦。但系今次系啲石屎凝固咗之后，再佢今次系转啲石屎芯出嚟再去测试咧，就发觉有5%系唔达标。啊！喺呢個過程之中咧，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呢樣就真係，屋宇署要求個承建商同埋嗰個建築師都要做研究之後提交報告啦。我都唔適宜估計估得太過多啦。但係有幾點我要特別提出嘅咧，其實石屎咧由佢液體嘅情況，即係由石屎廠出嚟嘅情況，去到佢繞灌石屎落去嗰、那個石屎帽嗰度，即係喺地盤啊。然之後再去將佢凝固之前咧，嗰、那個過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工序嚟嘅。因為石屎裏面有幾種物質嘅嘛，有石仔啦、沙啦、英泥啦、水啦，但係最緊要佢裏頭好多空氣嘅。所以咧，佢落石屎嘅時候咧，嗰啲技工咧一定要用震筆咧，或者用其他震動嘅機器咧，將石屎裏頭嘅空氣震曬出嚟。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引出所謂黃風豆啊！以前都聽過啦，石屎震得唔好，就啲空氣出唔到嚟，就啲會一拆咗石屎板之後就好多黃風豆啦。咁樣呢個就影響咗石屎凝固之後嘅硬度嘅。但係另外咧，如果你話震得太多，震過濃咧又唔好喎，咁啲就會走漿喎，即係啲漿會浮曬上面啦，啲石屎亦都唔靚嘅。所以其實嗰個工藝咧就影響咗嗰個凝固咗嘅石屎嘅強度嘅。咁樣究竟佢？今次係因為咩理由有個別啲石屎係唔達標咧？呢樣佢哋都要調查清楚，佢要有個報告俾屋宇署去解話嘅。 嗱，即係我睇即係香港都起樓起好多啦，即係成個程序其實都應該大家都好，即係你哋即係建築師啊，各方面都其實係好熟悉嘅。咁但係咧，當然啦，你即係。成日都會出現咗一啲咧事後先至會發現嘅情況， 咁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我都係有時都唔係幾明白，因為當然你梗係會有啲人為錯誤嘅，但係你事後補救任何情況都唔理想噶，你唔好理你個情況有幾大啦嚇。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喺個所謂質素保證機制個過程當中咧，係做得好啲，或者依家我哋提出嗰啲新嘅措施，點解唔會喺之前都會做呢啲嘢咧？ 嗱，其實我哋行業咧一路對嗰個質素管理係非常之重視嘅。嗱，譬如我正話話咧，啲濕石屎去到地盤咧，已經一定係要做石屎磚去測試噶啦，咁樣過曬關噶啦。咁而且我哋職訓局亦都對嗰啲技工嗰、那個工藝咧嘅培訓，亦都好重視嘅。咁但係你十隻手指有長短啊嘛。嗱，譬如你請20个石屎工去落石屎，其中一個係真係師傅尾咁先算啦。咁你已經有5% 唔掂噶咯喎，係嘛？咁你而家唔係話個個技工都一定做嘅嘢100%工藝一定第一流噶嘛？咁其實好多其他因素都唔定嘅，我唔知啊，不過咧，一啲關於工藝上嘅嘢咧，就一定要靠技工嘅培訓噶啦。你譬如你揸住支震筆，你震唔夠佢有黃蜂豆，你震過龍佢啲就走漿，同埋而家嗰啲釘板都有問題嘅。有啲釘板師傅，譬如佢未夠師傅嘅咧，嗰啲板又釘得唔夠實，又會鬆板，一鬆板啲石屎又唔靚噶啦。咁其實好多啲工藝上嘅嘢咧，其實我哋建造界對嗰個技工嘅培訓係非常重視嘅，但係你而家咧工人真係老化得好緊要啊，後生仔又唔入行嘅，所以變咗呢樣都一定有一個問題喺度嘅。 其實個發展項目係咪都有個監督上面嘅責任啊？呢度 係有嘅，有嘅。咁但係你監督同你個工藝咧，嗱你監督你就係監督佢一定有做震石屎，但係佢個工藝做得好唔好咧，你真係睇嗰個師傅嘅啫。佢震10秒同震20秒個效果完全唔同噶，但如果佢震過龍又係效果唔同嘅。咁呢樣嘢咧都即係而家我屋宇署話咧要做啲7日嘅嗰啲咩彈力 反彈除敲測試 反彈除敲嗰個測試，咁都係可以盡快可以發現情況，因為7日可以做啦嘛嗰個咁就唔會話拖到咁後。但佢今次佢之所以揾到啲5% 係唔達標，可能佢都係做咗嗰、那個反彈除敲，發覺邊度有啲唔夠嘅，先就去轉窿就去壓石屎。因為反彈除敲個方法咧，就好弱膜嘅啫，即係嗰、那個佢只係做到表面嘅石屎嘅強度嘅。咁譬如我哋做反彈除敲，一路打就發覺有啲位好似弱啲，咁喺嗰度轉個窿，就攞啲石屎芯去實驗室測試咯。所以先揾到5% 出嚟啫嘛。咁其實呢個反彈除敲，而家屋宇署要求啲承建商咧要7日就做咧，呢樣係對工地嘅工序係加多咗一啲工序，但係咧就會好似你講可以早啲會發覺有邊啲地方係要改良咯。 即係我個理解咁啦，即係可能啲聽眾即係聽咗好耐之後。嗱，其實即係話咧，我哋做嘢咧就有個程序，咁以往就睇有冇跟程序，又要 check 住曬啦。咁跟住你就提出啦，有程序都唔得嘅，因為呢啲工藝都有高有低嘅，即係咁都即係呢個就第二個就係要有辦法去測到嗰個工藝，就跟程序有時工藝做得唔好都唔掂啊嘛。咁但係呢樣嘢要解決咧，依家你就要縮短嗰個咧，或者提早个测试时间，系咪咁样去解决个问题咧？ 嗱，测试就系如果有问题就可以预早啲发现问题。 系啦，系啦。 但系工艺就一定要靠培训、靠经验噶啦。嗱，你好似你哋叫啲水喉技师去干水喉，冇一个水喉技师系确保啲水喉一定唔漏水噶，系嘛？你一漏水啲咪工艺唔够咪漏水咯？咁其实呢啲嘢咧，工艺嘅嘢一定要真系讲师傅嘅，你够师傅你做得好咧。咁就梗係冇問題啦，但如果你話20个工人之中有一個做得唔好咧，你已經5% 嘅咯喎。所以呢樣嘢咧，一定要嗰個培訓嘅，同埋你要多啲人入行，咁樣咧就可以累積到經驗。咁呢樣先至係一個解決辦法嚟嘅。 你頭先講到即係人手唔夠啦，或者人手老化嗰個問題啦。咁其實而家係咪都即係建築行業啊，都面對住好大嘅呢個問題咧？咁其實係咪話需要即係有啲人啊提議話啊，其實某一啲嘅工種需要輸入外勞啊等等，係有冇需要咧？ 咁呢個係個別地盤嘅需要咯，但係呢樣又係一個即係比較上敏感嘅問題嚟嘅。但係而家香港面對嘅真係老化得好緊要。我記憶中我想，而家嘅香港工人嘅技工嘅平均年齡啊，係超過55歲嘅，係一不停老化，而家可能已經接近60歲嘅啦。咁變咗咧嗰班老師傅係好掂嘅，但係你新入行嗰啲，有啲我哋成日話即係真係三板當炮艇嘅，即係佢根本上都未曾夠經驗，佢又走去做，咁你嗰啲工藝有問題咯，即係呢個係有啲青黃不接嘅問題嘅。不過其實我哋個行業都一路對培訓都非常重視嘅啦，基做業議會嗰度都做好多功夫嘅啦，但係要吸引到啲人入行先啦。 今次咧亦都系睇得出嗰个嘅工序嘅期间个测试嘅问题啦。咁而家屋宇署就话，即系建议，头先都讲啦，就建议咧就系喺呢个嘅第七日啦，注入混凝土工序嘅第七日咧，就进行呢个反弹除敲测试啦。其实可唔可以讲清楚嗰个嘅除敲测试系点样做法嘅咧？咁同埋屋宇署咧都讲话，即系除咗除敲测试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咧就考虑引入就系、是。嵌入式传感器啊，咁呢啲你测试又有边样好啲咧？ 嗱，反弹除敲测试咧系一个好普遍嘅方法嚟嘅。佢嘅好处就系佢一个好简单嘅仪器啊。咁佢就其实咧就系即系测试下啲石屎嘅强度，但系佢嗰个准确性唔高嘅。但系佢你。有啲石屎係好明顯係弱嘅咧，佢就會測到出嚟。咁你都唔能夠話佢弱，你又即係拆咗佢咧就唔得嘅。通常我哋測試到有邊啲係弱點、弱嘅位咧，我哋就會做一個石屎芯，就轉個芯出嚟。嗱，除敲測試嘅反彈除敲測試嘅好處就係佢係唔非破壞性嘅，佢冇破壞到嗰個石屎結構嘅。但係你轉個石屎芯出嚟咧，你就破壞咗個石屎結構。要補嗰個窿咧，就真係要好講功夫嘅。所以。如果你话要快嘅测试咧，就用反弹除敲测试。 即系其实系揾个锤仔去揼佢系嘛，即系睇下佢反弹嘅程度。 佢系一个仪器嚟噶，佢个仪器里边系有个锤，一弹咧就会反弹翻嚟，咁佢里部仪器就可以读到一个数据咁样咯。 点解唔早？点解唔早啲引入呢类嘅测试咧？ 有嘅，一路都有。 一路都有嘅， 一路都有嘅。你如果譬如屋宇署去出入火址嘅时候，都带住个锤系咁啄噶啦，一啄唔到佢就唔俾你入火噶嘛，系嘛？ 即系而家系即系提早啲去做呢个测试啊！ 而家佢话要七日做，其实七日做咧对嗰个承建商咧或者嗰个地盘系其实个即系都好大影响嘅。佢哋七日要做咧，变咗成个工序要拖慢晒嘅。但系屋宇署要求都要做噶啦。 唔系即系我谂啊，陈生即系话讲嗰个咧，就讲两个问题嘅，一个就即系。要測試同埋越早測試，當然咧有代價啦。咁但即係譬如我哋打個比喻啦，我哋如果有好嘅豬肉供應咧，就唔係靠成個叮隻豬去稱嘅，因為要養豬嘅方法好先得，所以啲工藝要好先至係根本。即係你頭先提個問題，你早啲稱，遲啲稱，成日稱都冇用嘅。一隻豬養得唔好就冇用噶啦，係嘛？ 豬嗰個都唔識養豬 嘅。係啊，唔識養豬嘅，咁你成日稱佢都冇用嘅。即係豬越稱越稱越瘦嘅啫，即係咁樣，係啦。即係呢個我諗都係要雙管齊下先得，係啦。 你又要培訓好啲工人， 係啦， 係要做早測試早發覺， 同埋 你要上頂先發覺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呢個就，但係呢個即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長期要解決嘅問題，因為正話話齋。唔系净系咩入行嘅人都唔愿意入行，呢个都系一个困难嚟嘅，即系 系啊系啊，所以你要求啲水喉匠唔好整到漏水又系好困难噶。你边个屋企未试过俾漏水影响过？唔系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工艺唔得就唔得噶啦，真系冇计嘅。 最后半分钟啦，想问即系柏澳庄嘅买家需唔需要好担心咧？ 睇下佢对屋宇署应该有信心嘅，屋宇署把关把得好严噶啦。如果佢今次批咗嗰个咁嘅加固工程，承建商做得唔妥当咧，佢一定攞唔到入伙纸嘅。 Okay, 要放心，如果屋宇署放行咧，应该冇问题嘅。 好，唔该晒陈建石，多谢你吓。陈建石就系土力工程处前处长。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